在这里也会迷路，也还是有甩不掉的孤独。原来在童话里也有人哭，阳光下并没有心痛苦。听说写了无数的幸福的故事的人过得并不幸福，听说彩色的窗户里吹进的风其实往往苍白又冷酷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说服了忧伤在人海漫步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命令绝望学会了独处。心本身有碎骨，在这最快乐的国度，明白不快乐没那么恐怖。敲钟的心里依然吵。时空的噩梦依然在失控，一千万公里我依然是我，却已经有什么大不同。听说天鹅也有雅乐，要在水面之下双脚拼命划着。听说笑容虽然灿烂，消耗的能量其实和哭泣一样多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甩过来忧伤在人海漫步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命令绝望学会了独处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跟着破碎的心粉身又碎骨，在这最快乐的国度，明白了不快乐。那个小朋友跌倒了，正在放声哭，教堂那对说完誓言热的观众笑着哭。眼泪有什么不同，是被总结般发射。我十分痛过，但是眼泪也曾笑。谁不爱忧伤随快乐漫步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让绝望和希望共处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看着粉碎的心碎风